对， 是吧？晕车啊，犯困啊，尤其是再热一点， 对，晕车的时候就会说，哎，把窗户摇下来一点， 哎， 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这是为什么？你也知道，就是我们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这就是缺氧了。 对。 但是新风系统不管是车载还是居家使用的，它都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含氧量的。 是的，这么说吧，应该说新风系统适应什么人群使用？那我说，有人在的地方，只要是在室内，它都需要新风系统。尤其是商场啊、医院呢、实验室、手术室，它都是通风条件不佳的，所以说都需要安装这个新风系统啊。只是设备的这个大小，或者说所适应的场合，它可能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些不同。 其实你看，刚才张莹也强调了，现在部分的国家，新风系统作为它的一个就是交付房屋的标配， 建筑物的一个标配，它是刚需。对，这是 刚需，就跟很多的这个办公的这个楼它交付的时候一定要有中央空调一样，那可能我已经把这个系统就加装到我这个管道里面了，所以在这个楼里边，哎，我们又回到刚才那个说会不会增加室外的这个 PM2.5 的事儿啊？你看，那我觉得这些国家肯定也不会， 因为 PM2.5 来讲还是室外的一些 PM2.5 一些，汽车尾气的排放、工地的扬尘造成的，并不是我们室内造成的， 不是我们自己呼吸， 不是咱自己家的啊，你在家蹦。成什么样才能造成多少 PM2.5 是吧？ 对对对，他刚才说的这个增加可能还是担心说就是我们把这个垃圾 交叉 对倒到外面去了，不会。还有人在问这个滤芯儿啊，需要多久一换啊？这个可能就是比较要分类讨论的一个事儿了。我们到下半时段来继续给大家解释这个问题。关于新风系统，我们上半段呢跟大家着重解释了一下它的这个运作的原理，还有跟我们现在在使用的空气净化器到底有什么区别。在下半段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提出你们关于新风系统的疑问。你看刚才这位同学问的就很好啊，对不对？哎，那外面会更脏吗？不会啊。还有其他的关于新风系统的疑问以及安装和使用方面的疑问的话，都可以抓紧时间向我们赛飞新风空气净化系统的市场总监张莹来提问。微博上面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来看到我们的酒图，看一看新风系统长什么样子，同时呢也可以评论区留言。稍后见。 开心麻花2019贺岁舞台剧《窗前不止明月光》，11月20日至12月16日，海淀剧院爆笑开演，烧脑剧情反转连连，挑战喜剧限制级。关注开心麻花官方微信，可优惠购票。 11月26至28日，2018京津冀石墨烯大会暨房山区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推介会，共同开创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新明天。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 现购买 VO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活泼27岁男会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北京，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哎呀，这个我上半段解释了今天我们到了周三却没有一直播视频的原因啊，是因为昨天我们去拍了一些新节目的宣传照啊，然后呢到了大夜里边，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不想被大家看到。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微博群里边马上就有朋友说了，那是不是得发两张啊来看看呀。嗯，对，这个你们等一等啊，都说了这个啊偶像包袱很重的，你们就不能等等我认真的修修图再发，让摄影师认真的帮我修一修啊。另外呢我也会尽快的找一张比较有明年节目代表性的照片来做我们明年新节目的官宣海报，大家一定要来关注我的微博才能够看到我这么辛苦拍出来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啦。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新风系统。对这个系统呢目前还有一些疑问不是很了解的朋友可以先来看图。今天呢我很认真的放了9图啊，其中既有电话还有二维码，大家其实也可以直接来咨询一下就好了。在节目当中可能没有来得及回答你们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直接的咨询图片啊，然后或者是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啊。我们群里面连连浮云酱，你为什么要找群里修图的朋友？你要干嘛？下半段呢，我们继续的来跟赛飞新风空气净化系统的市场总监张莹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新风系统啊，真的已经是慢慢的开始被大家关注到，但是还是没有那么的了解。比方说这个滤芯儿的事儿啊，到底用多久可能就需要更换了，这是刚才上半段没有来得及回答的一个问题。 嗯，是的，现在国内的话还是都会加一些高效净化滤芯里面，因为都是 PM2.5 这块比较重视啊。那滤芯儿的话一般厂家的话也会分1到3层。一或者1层2层这样子的，那有初效、中效和高效。那初效的话，它就是挡一些大的一些毛发能可以看得见的一些这些脏东西。 嗯， 那中效的话，它可能就是以 F 级别，我们分是从到一般基本上都是到 H13级了。再大的话，它这个用不了，阻力太大。 那中效滤网它可能就挡一些像 PM10 这种颗粒物，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上呼吸道的拦截的这些颗粒物。那 PM2.5 的话，它是可以入肺的这种嘛，它需要通过这种 H11 到 H13 级的这种滤网来进行拦截，让它不要进到我们的肺里面，然后那就会对我们的身体减少一些危害嘛。所以说这个滤芯来讲，我这么说的话，其实在行业里面我也这么说挺容易得罪人的，说实话。 没事儿，我们好多嘉宾就在其他行业都混不下去了呢。 对啊，那还是参照我们品牌一般这样的给用户的一个推荐吧。基本上是根据你的地区使用的这个污染程度来进行滤芯更换提示吧。4到6个月，这是我给大家参考的一个时间啊。那一般初效滤网的话，它基本上都会大可以做到清洗，尽量去减少这个用户的一个消费成本、使用成本。 好，这个你们现在太热情了，就是不用给我介绍修图的拍照的团队会负责这件事情的，同学们不要跑偏了好不好，粉丝群里边聊聊天不要跑偏了啊！我说的是今天没有视频直播的原因是我状态不好，不是我昨天拍照状态不好，我昨天这拍照状态可好可好了呢啊！好了，说回到这个你们把这个细节的问题的细节都关注到我们今天聊的新风系统，新风好不好？各位同学， 回来， 从这个照片拍照里边回来啊！我们说到滤芯了啊，一般来说其实半年左右， 对， 这个是我们每天使用的一个概念吗？ 啊，每天使用新风系统肯定是你24小时开着，家里有人就需要开着新风，并不是说我那个偶尔开一下这样子，因为它不费电，很省。就像我家的 新风，这个也要说一下这个能量的事儿哈。 对，那因为它里面的话，主要就是一般电机1到2个，这个根据这个各个厂家它怎么来配这个里面的这个结构啊，这个电机的一个运转，它是非常省电的，平均下来我们算过一笔账啊，新风系统真的使用起来的话，比方说1家3口，加上前期的一个设备安装的一个费用，加上我们定期的更换滤芯的费用，我们参考一下，一天一个人不会超过2块，1.6块到1.8块之间的一个费用，加上我们的电费，那单单你算电费的话，一年我们100块钱肯定是够了，按照民用电的这种计算方式，我是从来没有关过新风系统，我是比较土豪的，因为100块我还是出得起的。 好的，我知道了。第一，我们新风系统呢，其实还是不同于净化器，也不同于空调的这个概念。说，我进门了，我再把它打开。 对， 其实不用。有时候我们出门上班了，你家里边不还有宠物呢吗？是不是？ 对啊， 不得给它个新鲜空气。 宠物啊，还有，尤其就是还是说到污染这一块吧，就是我对这块就特别重视。你说家里的装修污染这种，尤其温度一高，它就开始释放。像甲醛这个都被大家比较关注的，就甲醛释放的年限它是非常久的，要5到15年才能完全释放完毕。因为它是在慢慢释放，温度一高它就释放的越快。那冬季的话，它就可以密闭的状态，它就不静止一个状态。那一到夏天它又开始释放了，所以你不断的要把这个东西污染将它排到室外进行稀释，那我们回到家里就是干净的空气了嘛。对，尤其家里有小孩的，基本上白天都在家待着是吧， 对，老人也要帮忙带一下， 对， 我们的小朋友 肯定得有干净的空气，并不是其实室外是有污染，其实室内的污染是比室外要高出5到10倍的，它不单单只是说从雾霾这一点， 还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这个也是我最近因为我们做节目的缘故，加上我自己家里面装修的缘故，对装修呢也是比较的了解。比方说这个甲醛的释放，当然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啊，比方说这个除甲醛的它会有专门的仪器呀，这个药剂呀，但其实呢它依然是在不间断的释放， 对，它是在持续释放， 对，甚至是5到10年啊，所以就是我们家装完大半年了吧，我最近又拿回来一个测甲醛的那个，我就要再测一测， 你这已经在测， 对，这个呢，你看，就很多人说我们家里边没有老人，没有小孩，没有宠物， 我出门上班了，我还开不开？你当然要开，因为你们家的家具在呼吸。 对呀、啊， 一定要开。 呼吸啊， 对，一定要开，因为你原来装修的这个，不是说你说我们家也不是刚装完，我都住了三五年了。 嗯、 这个甲醛的释放和一些除了甲醛以外的，就我都叫不上名儿的，也有害、 啊、苯啊， 对， 二甲苯啊， 物质的，它都是持续， 对，都是在持续释放的。 嗯，这是为什么？刚才张姨反复强调，其实新风系统装到家里面去，真的是要24小时开。第一呢，它也比较节能，又不说很耗电的一个事情。 是的 啊，你们家冰箱啊什么的也一直接在那儿，你也不会觉得说很耗电，对不对？ 嗯、对， 好。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刚才我们也回答了滤芯要多久来更换的问题。另外，如果还有关于新风系统的问题，可以抓紧时间向我们的张莹同学来提出来，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微博就可以了。嗯，当然呢其实我也很感激我们的粉丝啊，你们在粉丝群里边这么关注我们，什么时候发照片，嗯，也说明大家还没有忘记我，没有放弃我。也可以回到我们的评论区，针对新风系统有什么要问的。有人说了，这个我们以140平为例，需要装几个。你的概念是说，因为是这样啊，新风机，因为刚才张云说了，其实我们就这个机器叫外挂机，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吗？ 叫主机， 主机一个就够了，甭管你们家多大，是吗？ 是这样的啊，新风系统，我给大家这么去区分吧，就是，如果您家已经是装修好的，那新风系统装起来的话，可能比较费劲一点。就是那怎么去定义这个是属于系统里面的？我们现在就会讲的这个舒适家，就是在装修的时候，舒适家具，那你的中央空调都是提前预留进去，包括地暖啊、中央净水都是在装修阶段进去的。新风系统恰恰也是在装修阶段的时候，将主机装好，管道将它预埋好，通到每个房子，这是最好的一种状况。那么你家已经装修好的这种情况呢，那你可能就要么你牺牲一下顶，我们做一些改造，可能比较施工难度比较高一点。那还有一种方式比较好，就是我们装独立房间使用的壁挂式的，就像空调的挂子一样，一个房间一台机器这样子啊，外墙只要有一面墙在室外能够取到风就可以了。 但这个主机也是一个、 一个、就是， 然后每一个房间去装挂机， 对， 这样子 每个房间不，它没有外机，新风系统就是只有一台主机，只有一台主机。那中央型的就是一台，就像您净化器一样，净化器是内循环这样 的。就我只需要一个机器， 只要需要一个机器，对，这个是壁挂式，那就是我们这样的话，就像造价会比较高一点。一个 不需要打洞吗？ 要打洞，机器是。机器身上，它的结构就是通到室外有风口，有取风口和排风口，那中央新风就是它是通过管道，通过管道输送到每个房间，经过主机交换以后输送到每个房间，然后一般都是一个房间一个新风口，一个回风口，回风口就是脏空气不断往外排，那个新鲜的空气不断的输送进来，这两个成为一个对角的一个位置，然后进行透彻的这样循环起来。 那刚才他说到这个140平的这个户型，如果是已经装修好了的话，那依然跟空调一样，我们是每个房间都有一个挂机。 这样建议他这位用户去装壁挂式的独立房间的，这样造价可能会高一点，但是您已经装修好了，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壁挂式的。那肯定是比净化器带来的效果好多了。 好，这个你看啊。我一说那我们话题要回来，我们瞬间就回来了，谢谢你们啊。这个微博粉丝群里边也怪我今天自己刚才广告时间，怎么就这么闲呢，非要进去跟你们聊会儿。其实我要是下了节目聊我就没这事儿了啊。这个深夜浅蓝说，装修之后装的新风系统已经在玻璃上安装了简易的新风，但是会漏风。 是， 请张老师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就是看你这个新风系统里面，你说漏风这种情况，可能它只是单纯的一个排风或者通风这种配置，是不是？我是这样理解的。那新风系统我刚刚讲过，里面它一定是包含过滤装置，还有一个热回收、能量回收。这个，那你可能没有能量回收这一个配置， 那就会出现漏风这种状况。 因为他也补充了一下，说家里面是承重墙的原因，安不了新风，只是在玻璃上面安装，但是外面刮风的时候会漏风，也就是说它 是 挂在了玻璃上，我能这样理解是吧？ 有这种装的，我们也有很多用户这样去解决。 但是外面刮大风的时候会感觉到漏风。 是倒灌风还是漏风啊？那漏风的话，是不是它密封风口的地方没有密封好？ 对，我觉得应该是 玻璃胶没有打严实，这是安装这块要注意的。但稍后我也会跟大家讲一下，就一些安装中注意的一些事项。 是这样啊，我给你。深夜浅蓝，我给你两个解决方法，好不好？第一个呢，就是找到你买的这个新风系统，因为根据张银的初步判断，有可能是这个密封没有做好，没有给你做好，你让他给你返工啊，你就说这个漏风啊，那就不能不管啊。第二呢是啊，如果你实在着急啊，你说我也挺相信，我要靠谱一点，你看到，因为你能看到我的微博，所以图片当中会有电话，好不好？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你说哎，我这个。拍个图，我觉得给工作人员看可能会更直接一点，或者是你现在如果能够在评论区拍图给我看也没有问题啊。 那也可以，我可以帮忙解决。 对，魔手一线说来来来，我来问个关键问题吧。你们对呀，你们刚才都不来问关键问题啊，害我跑群里边去跟你们聊天。他说价格能不能说一下？可以，我们就以张英自己接触到的好不好，因为你也不太好得罪行业其他的。 这个行业还是存在很多乱象的。 对，还是 有所保守保留一点。 对，还是以张英自己所在的品牌，我们给大家一个价格区间。这个还是跟我们家的使用面积有关系，对吗？ 跟使用面积，我们就还是拿新装修这一块的来讲吧。你看，比方说这位用户，现在一般的户型的话就是89这种小三房，甚至到再下就是120方左右的这种建筑面积。那新风系统怎么去计算这个？怎么去配机器的大小？多少风量适宜啊？我们很简单一种方式，就是按照你的使用面积，就套内面积，乘以你的层高。就得出来就是的我们的所需的新风量，也就是说你比方说我们顶吊完是2.5米，我们套内面积是100个平方，那我们所需到新风主机的风量就是250风量，250风量，我们叫250风量，这样一台设备。价格来讲的话，主机我给大家一个区间嘛，就是10000块左右啊，10000块左右。然后安装费的话也是我给的建议，就是比较合理的一种状况，因为安装材质和安装方式有很多种，4000到8000不等这样的一个费用。对，那你这个如果说是在装修的时候，把它前期的投入成本是很高，是稍微比净化器要高一点，但是后期的使用成本绝对是低的，而且也不用占我们的面积，因为全部都是预埋在顶里面的，一点都不占我们的面积，是非常简单非常省的。 这个大概的这个体积能不能给大家描述一下？因为很多人担心说我们家里你看这墙上又挂了个空调啊，可能家里边还有柜机了。如果我再加一个新风的话，会不会就是很占地儿？ 您是说新中央新风系统还是壁挂式的？ 两个我们都跟大家说一下吧。 中央新风系统的话，一点不占我们的地儿，主机一般都是在吊顶，吊在这个卫生间或厨房间的顶上，通过室外取风，然后通过管道通到每个房间，这样子。一点都看不到，全部是预埋在里面的。那如果壁挂式的话，就是有大有小，也是根据你的房屋面积来匹配对应的一个风量。这样子，基本上也不会太大，跟净化器差不多吧，可以这么说。也你看看有些品牌净化器做的特别大，像一个大桶一样的，也不至于那么夸张，还是比较薄的。 我们家用的净化器就挺 当然是比较大，可能是 不是这样，是这样，因为它效果挺好的，但是呢，它那么大一个，我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家那个净化器得有多大，得有一个正常的椅子，就是我们坐的那个椅子呀， 八凳， 对对对，就是。 那还是蛮大的， 对，但是它其实一个房间，它管一个房间的话就是60平，就是可以净化这60平米的一个，这个效果是很好啊，就是说在雾霾天的时候我自己感觉，但是呢，我不能每个房间都置一个这么大的，确实有点 占地儿。 哎，确实会。哎，对，新壁挂新风，我觉得应该是比净化器应该比较省空间，因为你是挂在墙上的。嗯、 哎，它跟我们这个电脑的厚薄来比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个液晶显示屏， 拿我们品牌来比对吧？ 嗯， 就是基本上是在25公分的 厚度哦， 对， 这个大家拿一个小尺子就可以有一个感知了。 我觉得还好，能接受。 这是壁挂的一个厚度。 对，我觉得这个你为了健康，这点挂墙上也不耽误你什么事吧，是不是？而且挺好看的，我觉得。 中央的这种的信封的话，其实是吸顶式的， 就是埋在顶里面的，你看不到任何东西，只会看到每个房间有两个封口，一个新封口，一个回封口，是在顶上面，就像两个射灯呀、筒灯那样子的一个封口。 哦，就完全已经、 哎、完全 已经预埋进去了。 对， 哦，那这个厚度呢，不会更改我们这个顶的高度吗？ 基本上不会，因为管道来讲的话，安装的时候一般都是贴着顶、贴着边儿走的，啊，那你因为你本身你要吊顶的话，要装筒灯呀、装灯带呀，你肯定旁边要包一些边，